爱情。那我们空中许愿，都祝愿我们所有的友情和爱情都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孙玉敏舞台生活50年纪念演出的部分实况录音。 下面上场的是中国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唐和香，他为大家演唱荀派名剧《红娘》选段，大家欢迎。 好，谢谢唐和香。下面上场的是石家庄市京剧团主演，石家庄市政协委员武建荣，他为大家演唱《红楼二友》选段。下面上场的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青年教师，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研究生翟默，他为大家演唱《杨门女将》，大家欢迎。 将心肠一慷慨，是真忠儿郎，心奋勇冲锋陷阵，老林公提金刀，勇冠三军，父子们忠心赤胆为国效力，金沙滩披紫衫，不畏其身居忠儿郎，壮志未酬疆场恨，杀敌血染黄沙号，起长乐村两狼山，北辽地寸寸飞困地里 节目精彩演唱。下面出场的是襄樊市京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张艳丽，她为大家演唱荀派名剧《红娘》选段。 下面出场的是孙玉敏的学生，锦州市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第二十届梅花奖获得者王桂荣，他为大家演唱《一代贤后》选段。这出戏是孙玉敏根据粤剧移植改编的，欢迎王桂荣。王桂荣，下面出场的是孙玉敏的大弟子，济南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张兰芳，他为大家演唱《玉堂春·兼会一折》。 谢谢张兰芳精彩演唱。下面出场的是孙玉敏的妹妹孙玉伟，她曾是北京戏校的客座教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戏曲人才。她今天助兴演唱的是荀派名剧《红娘》。下面为大家助兴演唱的是北京京剧院著名的马派老生演员安云武，他为大家演唱马派名剧《甘露寺》，大家欢迎。 千岁， 徐慧生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话当出己意，模仿堕人后”，意思是说，艺术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能老跟着别人后边去模仿。孙玉民深得他老师的真传，孙玉民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收获。下面，就请欣赏孙玉民的学生演出的，他根据昆曲改编的《痴梦》，这个剧目也是孙玉民参加梅兰芳大赛金奖获得金奖的参赛剧目。剧中的崔氏分别由吉林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王平和江苏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苏平扮演，屠户由王浩扮演，暴露人由北京京剧院著名演员张永生扮演，牙婆由翟默扮演，院工由宋浩宇扮演，剧本移植改编陆敖，唱腔设计高一鸣，京胡周志强，司鼓刘海，大家欣赏。 Oh, 这个情分他却是我日后必然后悔。我说他，你既然无钱养妻，换娶妻做什么你？就这样偏偏怕怕死心而过，将这个情分赶出去。 Woo! 啊。哎，那边有位大娘子，我跟她打听打听。对，这位大娘子，我这儿有礼了。 哦，还礼还礼。 我呀，跟你打听个人。 哦，但不知是何人你。 就是那朱老爷。 哪一个朱老爷？ 就是那朱满臣朱老爷。 朱满臣。 对。 他便怎么样啊？ 他呀，高中了，荣任会稽县的太守了。 哦，那这位看他今天得中做官了。 对了，他做了官了。三老大娘子指引指引，他住在哪儿啊？ 他不住在这里。 哦，不住在这儿，那他住在哪儿呢？ No 前面狼坡山下。狼坡山下，蓝狼坡山下。 这位有病，我别处打听打听去吧。 哎呀呀，想不到这个穷酸他竟然得中做官了。崔氏啊崔氏，你真正是有眼不识泰山，想当初若非与他撕破面皮，一人与他将就度日。No 方才报喜的到来者是何等的欢喜，是何等的快活。No，这不人哦。门门当当是我做的，如今我何不前去会他，给他配个小礼。 Thank you.

你嫁到这儿家去么？天门要做个好媳妇，对丈夫么要恭恭敬敬。他是这样说的，哎呀呀，他是这样甜的呀。 Thank you. 去了。